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2018年的最后一周，但不是最后一个星期一，正式的到来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大家都会唱，但这个版本还挺特别的。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听完这个版本，你可能会完全忘记，哎，酒内到底是怎么唱的 ？OK， 腾格尔版本的《日不落》。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鸽慵懒步伐压着云，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陪我一起旅行。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满着雄性荷尔蒙的日不落，之前在某档节目当中呢，腾格尔带来的隐形的翅膀已经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啊，觉得认识到腾格尔不同的一面。 在这首《日不落》当中呢，依然可以博你一笑，这是歌曲当中带给你的一种乐趣。而且你也会发现，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的演唱者的表达当中，它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11:05，伴随着这样的《日不落》，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正式的开始。又是一年末了，这两天呢，可能亲朋好友聚会的时间会比较多。相聚的时候难免会聊一聊，哎，今年都去了哪些地方啊，今年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而说到旅行，我们肯定会晒到自己跟自己爱的人出去玩，自己和自己的闺蜜、自己的发小，然后满世界的去跑。但是跟父母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好像小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出去玩，长大了以后我们跟别人出去玩，渐渐的好像遗忘了和父母一起出去旅行这样的经历。好像你会说，每一次在计划的过程当中，很希望能够带父母出去玩，但是想到会有很多的麻烦，就觉得不如以后，以后这样的以后 later tomorrow 会有太多太多的借口。不妨在2018年这个年底的时候，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好好的计划一下，如果可以实现，在2018年年末的时候带父母出去旅行一下。如果觉得时间太紧，2019年的时候正式的可以提上日程，带着父母一起出发，选择乡村农场去感受田园风光也好，选择大都市带父母去感受一下现代化的一种感觉也罢，总之跟父母在旅行过程当中好好的相处相处。刚才我们听到了腾格尔版本的囧令的《日不落》，而在上周的时候呢，蔡依林也带来了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怪美的》。哎，这首歌的前奏的编曲真的是太好听了。 怎么样，编曲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怪美的 Ugly Beauty 是九零蔡依林全新专辑当中第一首出来的歌曲。上一张专辑《呸》是2014年的事情了，当时《呸 Play》这个歌和这个专辑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非常强的讨论度啊，包括舞曲的类型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种非常喜欢的感觉。而这一等等到了4年的时间，《Ugly Beauty》这张专辑呢，12月份的时候终于会登场了。但是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说，九零后蔡依林已经长得这么美了，还要唱《Ugly Beauty》，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服力。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听到的这首 Ugly Beauty 当中呢，其实强调两点，一个是情绪，一个是欲望。九零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探讨我们人类的感和观，去打破世俗对于美和丑的二分法，并且重新定义。而关于 Ugly Beauty 这首歌曲呢，九零曾经表示说，以前是没有做到100分，自己就会非常的自责，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人。而在这样的一个摸索过程当中呢，却意外地发现，曾经那个总想要考100分证明自己我可以的窘令，一直忽视了内在的阴性的力量，而忘记如何去好好的爱自己。透过这样的挖掘的过程，他就想到了 Ugly Beauty 这样的一个主题，并且呢是在这样的新专辑当中带给大家全新的力量和鼓舞。好吧，听完这首歌曲呢，整张专辑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慢慢地期待一下。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去往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澳大利亚。好像我们前面说到跟父母出去旅行之前，我们会有很多的顾虑，是怕父母走不了太久会觉得很累，又觉得父母的要求会比较多。然而真的带着父母出去旅行的话，你会发现和父母相比，拼体力拼耐力，我们真的好像都拼不过父母。当我们正裹起棉衣穿起秋裤抵御寒冬的时候，特别是本周好像说从周三开始又要降温，最低气温都来到-13度的时候，另一个半球的澳大利亚呢，却是夏天的光景。秀美纯净的自然风光，旖旎的滨海风情，澳大利亚也被称为是最适合家庭旅行的目的地之一。而澳大利亚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 Sia 带来的这首歌曲，好像跟这两天的氛围也是蛮搭配的，叫做 Round and Round。 欢迎 Sia。 Find the wheel and it goes round round round as it spins along with a happy sound as it goesAlong the ground, ground, ground till it leads you to the ones you love. And your love will hold you round, round, round in your heart's a song with a brand new sound. And your head goes spinning round, round, round, 'cause you're about w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Oh, in the night, see the lights, the moon going round and round inThis is really love. Yeah, you know that this is really love. 每年的这两天，西方的很多国家的歌手都会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就是跟这两天的氛围相关的。Sia 当然也不例外，澳大利亚歌手 Sia 呢，这两年带来的歌曲越来越被大家喜欢，特别是上一张当中他带来的写给其他歌手但是被其他歌手退回来的歌，自己重新演绎之后带来的歌曲，更是让他大获全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Sia 在为这两天的氛围当中他所带来的专辑当中的一首 Round and Round， 当然也是他的翻唱作品。听着这样的作品，我们继续的来澳大利亚旅行，深入凯恩斯的库兰达热带雨林，可以去寻访上古时期野生动物的痕迹。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阅历不够的话，父母可能会反而知道，哎，这个动物是什么。如果他知道跟你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你好像也会发现，哎，我们好像不太认识的父母的另外一面，博学的一面。当然如果父母不太了解，你了解的话，你可以讲出来的话，父母更是用一种崇拜骄傲的眼神看待着你的。接着呢，我们还可以去拜访土著村落，然后一窥最原始的文化和生活。澳大利亚可玩可逛的地方真的很多，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汤雅蔡健雅新专辑当中的 Deja Vu。 对于神秘的美丽的旅行目的地， 是谁的吩咐，由谁来记录这眼睛里的每一幕， 我们要说 Deja Vu。Deja Vu 来自于汤雅蔡健雅，这个词呢是来源于法语啊，简单的翻译过来叫做似曾相识。汤雅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这张专辑出来之后呢，引起了一定的讨论度。 这样讨论度呢，当然对于歌手而言本身也是带来了一定的自己的感想，对于大家而言呢，好像或多或少的参与其中。有的时候我们只听到其中的那么一点点的片段，然后就去妄加揣度，妄加的去给予自己的评论的言论，好像对于歌手而言是有点不公平的。我们姑且不说这个事情，只说 Deja Vu 这首歌曲。刚才说到这首歌曲翻译过来叫做似曾相识，这首歌呢也是邀请到了一度和汤亚蔡健雅长期合作的作词人葛大为谱写的。主要想要表达的内容呢其实还蛮深刻的，想要说的是我们在寻找人生当中某些片段跟当刻的时候，那种刹那的短暂通常会被解释为似曾相识。当我们用心中的局部去逐渐的像拼图一般把它一片一片的拼起，最终会看到全貌的时候，好像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们都会觉得事出有因。我们总习惯找到理由跟说法去断定一切，但其实或许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因为自己曾经做过某个决定而导致了后续的结果。因此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想要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疑问是，到底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是似曾相识还是因果结论，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啊。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 Deja Vu 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这个地方我们什么时候来过，或者在梦境当中好像去过，或者甚至有人会说，哎，是不是上辈子我生活在这里啊。来到澳大利亚，我们刚才去到了不同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可以抵达布里斯班的袋鼠岛。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带着父母去探索多条攀岩路线，当然这样的攀岩路线呢就比较适合年轻人，我们自己去攀岩，然后父母在底下可以干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拍照啊，比如说放空啊等等。这样的攀岩路线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在此实现征服大自然的成就感。上周很多歌手带来了新专辑，谢震廷也带来了一张新专辑。以下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喧闹》。世界有的时候太喧闹，我们需要静一静。 喧闹的早晨，喧闹的人生。喧闹的整晚，喧闹的我们，喧闹的你的口吻，喧闹的我的眼神。我们还在继续不停地吵，不停地摇，不停地咒骂，不停叫嚣。我们喧闹，喧闹，喧闹，喧闹。我们还在继续互相指责，相爱的人变成陌生人。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让我们回到过去时分，让我们记得那些温存，能不能？美好的过程，美好的责任，美好的我们，美好的全部见。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谢震廷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喧闹》。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世界当中好像我们会觉得喧闹的那样的片刻的时候， 不停叫嚣，你们喧闹喧闹喧闹喧闹。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一首歌曲会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相爱的人变成了仇人，却从不承认你们早就不是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比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多晴天，偏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较好，但是气温持续低迷，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空气干燥，还应该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2号，正值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11周年，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也如约而至。每年的这一天都是观众们最期待的日子，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50多场丰富多彩的演出和活动轮番登场，全天上万人次感受到了这场艺术狂欢。在歌剧院里，上午是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首映，这也是目前全球首部使用 8K 技术拍摄的 4K 全景声歌剧电影。下午则是音乐戏剧电影《美丽的蓝色多瑙河》和歌剧电影《长征》。而音乐厅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为观众带来同一首歌国家大剧院建院11周年合唱音乐会。小剧场内则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艺术家带来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同样在22号，朝阳区潘家园旧货市场举办了潘家园26周年庆典活动，并现场公布了潘家园文化艺术品指数等相关行业数据。目前潘家园市场已经入驻了3000多家商户，商户销售品类涵盖珠宝、玉石、文玩、字画、红色收藏等15大类、41小类。据介绍，潘家园旧货市场发布的文化艺术品指数是反映市场变化规律的综合指数体系，包括市场指数、品类指数、预测指数3大类。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指数波动了解市场周期，掌握涨跌背后的因素。而消费者则可以参照价格指数，对有心收购的商品做到心里有数。本次发布会上，潘家园市场也展示了今年1到10月份珠宝、玉石、翡翠、琥珀、蜜蜡等若干个子品类繁荣交易指数的测算结果，供商户和消费者参考。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4，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听到的是江美琪新专辑当中的歌曲《怎么了嘛》。 这不适合你的，怎么都这么会替别人假设。如果那个别人是自己呢？旋转的生活需要平衡，我时也想过不顾一切狂奔，但一回身就变成没办法的事。太在意谁谁谁怎样，把心都给绑住，没有谁能 了吗？过着谁的人生？怎么回事？坏事就要发生？怎么了吗？在乎太多眼神，却把自己丢了。羡慕嫉妒的恨，耍存在也别这么的狠。他跟他不可能，怎么好像能看见前世今生？命里风水掌门都没逆转，太啰嗦，朋友圈的舆论，每个人忽然都有相似历程，说到责任就变成没他们的事，还在意谁谁谁怎样，把心都给绑住，没有谁能决定你该做怎样的人。怎么了吗？过着谁的人生？怎么回事？坏事就要发生？怎么了吗？在乎太多眼神，却把自己丢了。怎么了吗？过着谁的人生？怎么回事？坏事就 12月21号那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歌手都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林忆莲带来了《零》，康雅、蔡健雅带来了《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阿依良呢也带来了《垂直或者水平留念者》，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Ugly Beauty》，蔡依林也带来了全新的单曲。而同样在这一天呢，江美琪也是带来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我们都是有歌的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歌，都有属于自己不同年龄不同阶段会带给你明显的很多记忆的歌曲，这些歌曲好像会伴随着你一生。当你有着相似的经历的时候，当你不经意间的在某一个地点重新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那种记忆也会不断的上涌，让你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怎么了嘛？这首歌曲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歌词啊。当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当你觉得找不到快乐点的时候，好像这样的歌词会带给你一种鼓舞。怎么了嘛？有的时候人生怎么了嘛？为什么非要有那么多的束缚呢？想要释放一下自己，至少在旅行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做到。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着父母去旅行。带着父母去旅行，最好去到一些可以放松一点的地方，然后不要有太多的逛景点的压力，也不要有太多的购物压力。你们就随意的走，每一处风景，每一处风景都还挺不错，然后可以慢聊，这样的地方是最好的选择。比如说澳大利亚就还挺不错的。前面我们说到了凯恩斯的库兰达热带雨林，也说到了拜访土著村落，包括还有多条的攀岩的路线。来到澳大利亚，不管你是运动咖还是休闲族，这里几乎可以满足父母的任何需求。当然舞蹈串烧是妈妈的骄傲，广播体操呢是爸爸的倔强。和父母一起去奔赴澳大利亚的话，我们可以以旅途这样的名分好好的享受一下运动的乐趣。这样的运动乐趣，全家人会找到不同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艾怡良。歌曲的旋律会让你有一种想要运动的冲动。歌名叫做《讨厌的 Iris》，听听看喽。 白衬的怎么好逗，哦怎么好逗 ，I'm Iris， 哎。毁灭是我大错，哦我大错 ，I'm Iris。每当混乱发酵，发酵，冷风的走远。 艾怡良新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当中的一首《讨厌的 Iris》，时尚的节拍当中透露着复古的电子音色。艾怡良说到这首歌曲说，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全世界都觉得你很不错，无论是生活质量或者是态度，但是往往这样的人看自己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为什么全身都充满着缺陷的感觉。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呢，战神 Iris 象征着是人类祸灾的化身，听起来是非常糟糕的神。在这首歌曲当中，艾怡良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正是这种最糟糕的样子。

常石磊作词作曲编曲，三弟林忆莲演唱的《归零》。这首歌曲当中又刷新了你对于林忆莲 vocal 的认识吧，张力非常的强，前面渲染铺垫的成分在，带给我们的氛围感非常的浓郁，然后突然间的高跨度的一个音域的上升，三个 reset 反复的重复，真的带给你一种重置的感觉。在零这张专辑当中呢，林忆莲的人声变得更加的细腻了，除了有这样非常激昂的作品之外，有很多非常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在你心静的时候，在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好好的聆听，认真的聆听的作品。讲到这首《归零》，刚才我们反复听到的 reset， 好像这话题总是会重复哈。如果人生当中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重来键，真的可以按一下这个 reset， 你就可以回到人生当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的话，你到底会不会按这个钮？如果会按的话，又会选择在哪个阶段，然后按这个钮回到哪个时候去？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好像每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去讨论一下，比如说在今年2018年的时候，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重置钮的话，真的可以重新回到2018年的一个阶段当中去的话，你会想回到哪个阶段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新歌，那其实在今天零点的时候呢，陈绮贞也是带来一张全新专辑，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听好听的新歌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澳大利亚，不要忘记。最后我们再听澳大利亚歌手，南非裔澳大利亚歌手啊 ，Tracy Wong 和 Ariana Grande 合作的这首《Dance to This》。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拜拜。 Say we'll go slow, but we never do. See me spending every night with you. Oh, you're under the kitchen lights. You still look like dynamite. And I wanna end up on you. Oh, don't need a place to go. Just put on the radio. You know what I wanna do.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 Don't take much to start me.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 Push up on my body.